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煎饼果子啊，是天津人的小吃，它是由绿豆面、薄饼、鸡蛋还有油条或者呢薄脆组成，同时啊配以面酱、葱末、辣椒酱作为佐料，口感非常的香甜。如今的煎饼果子的原料啊，已经不仅限于绿豆面摊成的薄饼，同时还有啊黄豆面、黑豆面等多种的选择。但是天津人依旧呢坚持着传统的吃法，正宗的煎饼果子中选用的食材啊只有绿豆面、油条以及葱花、香菜以及其他佐料。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天津味的煎饼果子。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欢欣鼓舞的一条消息，国际美食爱好者和机构对中国著名的小吃煎饼果子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哈，国际美食爱好者啊，这里面提到一个国际 international， 然后呢美食爱好者呢叫 food fans，后面加一个 fan， F-A-N 这个词我们学过，表示说对什么东西特别热衷的人。那么 food fans 美食爱好者 and organizations 以及呢其他的机构哈，这个词我们聊过哈， organization 表示机构， have shown a keen interest， 我们学过呢 be interested in 哈，这个词组表示谁谁谁对什么东西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今天我们把这个 interest 这个词呢作为名词给它提出来，前面跟一个动词 show interest， 但是还没有完，前面还要加一个 keen interest。 那么这个词啊很多同学未必了解，这个 keen K-E-E-N 表示非常的浓厚的一个兴趣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说 show a keen interest， 但是后面这个介词 in 哈是不变的，我们知道 interest in something 哈，无论是呢是 be interested in 还是说名词 interest in， 后面都跟介词 in， 这个呢希望大家记住了。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一个很好的词组，表示对什么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呢，是 show a keen interest in， 然后说到有名的一个小吃啊 well-known Chinese， 后面有个小吃这个词我们聊过，叫 snack， snack S-N-A-C-K S-N-A-C-K snack 这个词哈，我们聊过表示那种小吃。然后呢 known as 后面直接跟的是汉语拼音煎饼果子，然后呢后面有了一个英文的解释，因为有的时候呢直接说煎饼果子未必呢外国朋友知道，需要用英文给他解释一下。一旦解释完之后呢，大家呢还是要回到汉语拼音，因为呢它是最直接了当的一个叫我们煎饼果子的一个称法哈。看看如何用英文来解释这个煎饼果子哈，它是一个叫 deep fried 炸的特别深或者说呢油炸的这么一个dough sticks， 一个面棍儿啊，油炸的面棍儿，然后呢 rolled R-O-L-L-E-D 包在卷在哈 in a thin pancake， 卷在一个很薄的一个饼里面哈，后面跟了一个 pancake P-A-N-C-A-K-E 是英文的薄饼的意思。因此呢通过英文的直译，我们知道这个煎饼果子啊其实就是说卷在一个薄饼里面的一个油炸的一个面条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面条呢其实就是这个油条啊哈，油条这个词。好，那么同学们再把这个英文再回忆一下，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用英文如何解释这个煎饼果子哈，叫做 deep fried， 这个 fry 哈 F-R-I-E-D deep fried dough sticks，这个 dough 面团给大家拼一下 D-O-U-G-H D-O-U-G-H， 然后呢 S-T-I-C-K 表示那个条是一个棍儿那个样子的东西，然后呢 rolled 卷在一个 a thin pancake， 所以合到一起我们再说一遍 deep fried dough sticks rolled in a thin pancake。 那么一旦外国朋友了解了知道了什么是煎饼果子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说煎饼果子。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聊。天津餐饮协会的主席宋冠明表示啊，他没有想到人们对煎饼果子如此的关注哈，他是指呢国外的朋友哈对煎饼果子非常非常的关注，特别感兴趣。宋冠明首先是主席 Chairman of the 天津 Branch under 天津 Cat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啊，这里面提到一个天津的餐饮协会啊，这里面餐饮协会啊用的是 catering 这个词 C-A-T-E-R-I-N-G 这个词啊，原来的动词 cater to 表示说为谁谁谁服务的意思，变成了名词呢 catering 它是指呢一个餐饮业的意思啊 catering industry 然后我们加一个协会 association said he didn't expect all the attention 哈，没有期望到如此多的一个关注哈，这里面用到的是呢 expect attention 就希望到希望呢获得哈那么多的关心，人们的对他的一个感兴趣。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煎饼果子的一个历史啊，煎饼果子啊在天津已经600年的历史了，同时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 The food had a history of 600年 600 years in the city and has become a favorite. 喜欢这个词我们非常的容易哈，同学们都会 favorite 后面有一个美食啊，这里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大家想到美食呢可能用一个词叫 delicious food tasty food 或者是 yummy food 啊，都可以，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词表示美食叫 gourmet 哈，这个词啊在一些特别正式的美食节目当中会经常的出现，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同时啊同学们到国外旅游的话呢，一些酒店提到了我们酒店能够提供的美食呢，他经常也用这个词，因此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推出来，叫 gourmet 它的发音是 gourmet， 同时同学们注意了后面这个 t 是不发音的 gourmet flavor 哈，一个美食的味道 flavor 后面加个 a worldwide 啊，全球范围内的一个 gourmet。 好，我们继续聊，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甚至呢在其他的一些哈国家哈，在海外的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煎饼果子，它是人们特别喜爱的美食。但是啊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不同地区的煎饼果子里面的料啊却不一样哈。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In every city around China 啊，每一个城市， And even 甚至呢 And even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煎饼果子哈，我们直接用这个汉语拼音来说这个煎饼果子了哈，不要用那英文哈，那个太绕了， Can be found 啊，可以被发现被找到。It is always beloved 啊，人们喜欢的这个 loved 后面加个 ed 再加一个 beloved 表示说人们特别喜欢， always beloved but the ingredients vary by regions， 后面有一个很好的动词叫 vary 啊，不是我们说非常那个小的 vary， 而是这个 vary 啊，是一个大口型的 vary 表示说变化，比如说时代的不同或者是地域的不同有所不同，那么会用这个词，比如说 vary 后面我们会加呢 from place to place， 也可以说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表示说每一个人都不同。那么前面跟的是一个家里面的料啊，叫 ingredients 啊，这个词我们在前几期啊讲美食的时候呢已经讲过了，这个词 ingredient， 我们把这个词给大家再拼一下，I-N-G-R-E-D-I-E-N-T 同时后面是一个复数 ingredients， 那么这句话合到一起呢可以说 but the ingredients vary by region 啊，它后面用一个词叫 region 表示区域地区 R-E-G-I-O-N， 那么同学们也可以说呢 but the ingredients vary from place to place 啊，那么这更加的准确一些啊，就是说每一个地区比如北京和天津哈，它的一个煎饼果的料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看一看用豆子哈，一般呢是绿豆哈摊成的薄饼，中间加上油条啊，是传统的煎饼果子的做法哈。但是呢在一些地方哈，人们呢非常有创意啊，人们可以加上海参、火腿肠 甚至呢鱿鱼哈，那么可以形成火腿肠的煎饼果子、海参煎饼果子。那么 Peter 老师会想啊，在海参的煎饼果子这个价格会非常的昂贵的哈，比如说鲍鱼、海参哈，那么它这个一下成为一个明星煎饼果子了。目前啊，如果同学们想吃到正宗的天津的煎饼果子的话呢，那么天津有三家哈煎饼果子，一个呢叫做二嫂子啊，这是非常有名的二嫂子的煎饼果子哈。另外呢，一个叫做德禄斋，还有一家呢叫金老卫啊，这三家呢是在天津特别有名的哈做煎饼果子的店，同时啊被誉为天津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Stick in a thin pancake， 在薄饼当中加一个油条哈，在里面这个油条用的 stick 哈是个棍儿哈 ，which made of bean 哈，这个 bean 呢应该是绿豆哈 ，b e a n， 由绿豆做成了这个薄饼哈，中间加上这个油条 is traditional 哈，非常的传统的做法。But in some places， 但是其他的地区呢 ，sea cucumber 啊叫做海参 ，ham sausage。啊，这个 ham sausage 啊，提到了我们说这个火腿肠 ，or even squid， 后面提到 squid 是指我们说这个鱿鱼 ，s q u i d are added 被加到了当中 ，are added three local brands 二嫂啊，这 three local brand 三个当地的非常有名的品牌，一个是二嫂，德禄斋 and 金老卫 have been honored as a part of citie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后面有一个词被誉为 honor H-O-N-O-R 这个词啊，作为名词表示荣誉，作为动词呢被授予名誉哈，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哈 has been honored 啊 as a part of cities 成为城市一个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非物质的这个文化遗产哈，这个词我们会经常的听到，因此呢同学们呢尽量去记这三个词，如果记不下来哈没有关系，因为呢这三个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特别是第一个和第三个单词。第一个是 intangible， 它的拼写呢是 intangible， intangible， intangible 表示说看不见摸不着的意思， intangible。后面 cultural 表示文化的 C-U-L-T-U-R-A-L cultural， 后面有一个 heritage H-E-R-I-T-A-G-E heritage 合到一起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叫做金老卫的一个传承人哈，他的名字叫刘宇顺哈，他是呢金老卫的第五代传人。那么金老卫啊是1912年成立的一家家族企业，刘宇顺 is 第五代 a fifth generation 啊，我们提到了这个词代这个词 generation 啊，我们在多期节目当中聊过这个词 generation generation 哈，第五代 a fifth generation member of the family business 家族企业哈，我们今天学到一个词 family business， 我们可以提很大的企业可以是一个 family business， 也可以指呢一个小的商店一个小摊儿哈，也可以叫做一个家族企业叫 family business， 叫做金老卫。那么他呢是1912年成立的，那么有很多的译法来说什么哪年哪年成立，那么说 which was founded F-O-U-N-D 可以哈 which was established 啊，这个词，以及呢我们今天学的一个词呢叫做originate， originate 表示说起源的意思 O-R-I-G-I-N-A-T-E， 这词我们在讲原始的或者说呢最开始的这个 original 这个词讲过，这个词表示说最开始的啊，它的词性呢是形容词。那么今天这个 originate N-A-T-E 呢是一个动词了，表示说起源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合到一起呢 which originated in 1912、1912年成立的一家家族企业。如今啊在世界各地煎饼果子啊以不同的烹饪方式呢而闻名，因此呢他说到这一传统啊我们需要代代相传，同时啊并加以保护。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he snack has gained a reputation， 获得了一个美誉 reputation R-E-P-U-T-A-T-I-O-N 表示一个美誉 for 多种哈不同的烹饪方式哈，这个多样呢我们可以说 many kinds of 啊，没有问题哈，这是口语化的一个表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放到一个正式的文体当中，我们今天推荐一个词叫 diverse diverse, D-I-V-E-R-S-E, 表示非常多的。如果同学觉得这个词有些难度的话呢，可以换成 a lot of, 啊，没有问题，或者是 many kinds of cooking style, cooking style, 表示烹饪的方式 cooking style, but the tradition needs to be inherited, 这一传统啊需要代代相传，他用的一个词那是inherited, I-N-H-E-R-I-T-E-D, 哈，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这个词跟我们刚才讲 inheritage, 啊，这个遗产呢，是一个同源词，哈，它是由这个 inherit, 后面加个 A-G-E, 表示说可继承的东西。And protec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哈，一代接一代，用词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iu said,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International food fans and organizations have shown a keen interest in a well-known Chinese snack known as 煎饼果子 Deep fried dough sticks rolled in a thin pancake 宋冠明 Chairman of Tianjin Branch and Tianjin Cat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said he didn't expect all the attentionsThe food has history of 600 years in the city and has become a favorite gourmet flavor worldwide. In every city around China, and even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煎饼果子 can be found. It's always beloved, but the ingredients vary by regions. Stick in a thin pancake, which is made of bean, is traditional, but in some other places, sea cucumber, ham sausage, or even squid are added. Three local brands,二嫂、德禄斋 and 金老卫 had been honored as part of city'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刘宇顺 is a fifth generation member of the family business 金老卫 which originated in 1912. Around the world today, the snack has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diverse cooking styles, but the tradition needs to be inherited and protec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iu said.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蚂蚁和蚱蜢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蚂蚁和蚱蜢的故事。There is an old saying goes, it is best to prepare for days of need. Ant was busy, but grasshopperwas lazy. The winter came. The weather was cold. What will happen to them?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那大家知道有一句谚语说得特别好，叫做未雨绸缪。我们应该提前准备好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你知道蚂蚁呀非常的忙碌，它辛勤的工作。可是蚱蜢呢非常的懒惰，它什么都不想干。可是冬天来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了，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会发生什么不同的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 那今天这次老师就来为大家讲蚂蚁和蚱蜢的故事。 Grasshopper sings in the sun. 哈哈，你快看呐，现在蚱蜢很开心，它高兴地在太阳下唱着美丽的歌曲。 Everyone can hear his happy tune. 每个人都可以听到它发出的快乐音符。 Ant works. 好吧，可是现在呢，蚂蚁却在辛勤地工作。 Look, the ant is tiny. The corn is big.But ant doesn't drop it. 你快看呢，现在蚂蚁呀非常的小，可是我们的这个麦穗谷物特别的大。但是蚂蚁却没有丢下它。它在一直的拉呀拉呀。 Play with me, says grasshopper. I can't, says ant. 哦，这个时候蚱蜢就说呀，啊，蚂蚁呀，别干活了，快来和我玩一会儿吧。蚂蚁却说，不行，我不能。为什么呀？ The ant is very busy, 因为它很忙啊。I need food for the winter, but it's summer. 哦，这个时候蚂蚁就说，你知道啊，我要为冬季准备一些食物。哦，它要提前储藏食物。可是这个时候蚱蜢却说，但是现在刚刚是夏天呢。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储藏食物呢？哦，天哪。Winter will come, says ant. And you will be hungry. 你知道吗？冬天就要来了。蚂蚁说，要不然啊，你就会挨饿的。你知道，冬天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I don't believe that. I am thinking about other things. 这个时候蚱蜢说，我可不相信，我在考虑其他的事情呢。你自己忙活去吧。Grasshopper loves and sings, and carries more corn. 好吧，那这个时候，蚱蜢高高兴兴的大笑着唱着歌玩去喽。可是蚂蚁呢，继续搬更多的谷物回自己的家。大雁已经开始排成人字形往南飞了。冬天真的要来了。Winter comes. 哦，快看呢，冬天来了。The weather was cold. The leaves on the trees did not grow. The corn and grain did not grow too. 冬天来了，天气很冷，树叶已经不再生长了，而地上的谷物啊，麦穗啊，也不再生长了。这个时候蚱蜢怎么办呢？ Ant is happy.快看呢，蚂蚁现在很开心，它有足够的吃的，可以度过这个冬天。Grasshopper is cold and very hungry. 可是，蚱蜢现在很冷，而且也很饿。So the grasshopper asked the ant for some food.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蚱蜢要去向蚂蚁借点吃的了吧。Come inside, says ant. Thank you, says grasshopper. 哦，这个时候蚂蚁说，快进来吧，快进来吧，外面太冷了。哦，蚱蜢就说，太谢谢你了。Next summer, I'll work too. 蚱蜢说，明年夏天我也要像你一样辛勤的工作，储藏自己的冬季美食。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is story? 那么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道理呢？ That's right. No pain, no gain. 对了，就是不劳不获。我们没有经过辛勤的劳动是不会有更多的更好的收获的，对吗？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强调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